拍照时用的那种大块头的古董大画幅相机，掌柜说镜头都是100年前的老古董了，价格不菲，也许能够让你感受到过去人们在照相馆中拍照时的那种仪式感吧。白夜照相馆的地址呢，在朝阳区崔各庄乡黑桥村2-8号苗圃艺术区11号院，有空的朋友可以去尝试一下哦。好的，那么从复古的照相馆出来之后呢，再带大家去一个非常有格调的理发店。说到复古的理发店，听到最多的有可能就是全球最有逼格的荷兰的 Thrum 了。从店内的陈列到每一个理发师的工具选用，再到理发师技巧的传统延续，让我们好像回到了那个漫着酒精与雪茄味道的过去。在北京的三里屯呢，也有这样一家理发店，叫做双面理发馆。文艺范十足的店门以及帅气雅痞风的理发师，一定会让你迷醉在旧上海那种夜夜歌声的优雅又漫长的日子里。里面每一个角落和所有的摆设都如此的精致，带有微微的复古腔调。复古理发店在时尚圈，比如像吴秀波呀、张双丽呀，还有段奕宏等等，其实都是他们家的忠实顾客。在这里呢，不多说别的了，从装修到每一个小细节都会复古传统，而就连他们的理发椅也都是那一种又厚重又笨拙的大大的传统式的理发椅。地点呢，在朝外大街6号新城国际13楼。 好的，各位亲们，一首歌曲之后呢，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那么今天呢，我要带领大家在北京寻觅那些具有复古感的时尚小店，带领大家一起追寻美好的过往。接下来呢，我要带领大家去往的是可以让你迷失在老旧物件世界里的奢侈品名店。House of Velvo 是一家高端的出售旧饰物的一个首饰特卖店，就好像它的名字一样，它真的就藏在了一排正在装修的居民楼的底商里，前面呢还有茂密的大树把它遮挡得严严实实，真的就是一个树样的房子。那么这里呢，所有的货品都来自于国外，卡恩作为店主兼买手，平均每三个月呢飞往欧美国家的拍卖行来精挑细选新货。 House of Velvo 出售20到90年代品相完好的 vintage 货品，极少部分拥有100年以上历史的收藏品。在这里，你很容易就能够找得到50年代的香奈儿的手提包，60年代的爱马仕丝巾，70年代著名的猫头鹰装饰物，还有8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狮子头样式的系列首饰，这里的一切都让人充满了惊喜。走进这里，仿佛你走进了一个复古奢侈品的陈列馆，一定会不禁地感慨这些产品的精致，更会被每一个包包和首饰的年代故事所吸引。那么这么具有别样风格的小商店藏在哪里呢？它就在三里屯太古里北区北停车场出口的对面，很隐蔽哦。好了，那么逛过了旧的奢侈品店，我们再来看一看具有着异国风情的复古屋古着店。古着店呢，翻译成英文应该叫做 old clothes， 其实就是过去的旧衣服的意思。那这些旧衣服其实既有收藏价值，也有很多的年代感在里面。 Mega Mega Vintage 就是我要带领大家去往的下一个复古小店。它呢位于北京鼓楼东大街，已经开店有4年之久了。这个古着店可以说在古着的圈子里头应该算是龙头了。从装修到陈列，从货品到服务， Mega Mega 古着店都有着自己的一套风格。无论你买或者不买，有空的时候到店里来逛一逛，店里会经常放一些经典的爵士乐曲，感受一下某个年代的氛围，让人不禁的会联想到加州的某个午后阳光。这家店里充满了复古的感觉，一些包包上面即使留下了岁月的痕迹，但是经典的款式和质感还都是让人着迷着的。他家的更衣间也挺有趣的，是一个英国的老式电话亭，无论老板还是店员服务态度都是极好的，对于试穿而不买的顾客没有丝毫的不耐烦。Mega Mega 的地址呢，就在东城区的鼓楼东大街241号，就连它的门脸也都是做旧了的感觉的。 速，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日本移动行车宝典，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的是带领大家寻找那些藏在旧时光里的复古小店。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花花草草的世界里寻找慢生活。去花花草草的世界，我们首先要步入的是一朵小院。一就是一二三四的一，朵就是花朵的朵。一朵小院，感觉仿佛它也是一朵悠悠的小花一样。一朵小院诞生于一处小小的种满了花草的院落，因为花草多了数不清，所以用一朵来概括全部吧。它呢是一个很别致又很古朴的老北京四合院，这里以花草为主题，展开了一个慢生活主题馆。在院子里，主人正在用很多方式来分享我们对生活的感想。无论是鲜嫩的花草，还是彩色笔触下的美好，无论是闺蜜们会心的聚会，还是新娘们满怀憧憬的婚礼现场，甚至是可以闻到咖啡的醇香，可以品尝到食物的温暖，可以丈量的脚下的道路，这些都是生活最真实的姿态。一朵小院就是这样有情调有格调，它的地址呢在西城区大石牌胡同22号。最后为大家推荐的是一个书店，这个书店是一只想做斑马的书店。下面带领大家去往的书店 Zebra 斑马书店，它呢位于朝阳文化馆西部下沉广场，安然地坐落在拥挤的服装店小吃店当中，显得别具一格。这是这条街上唯一的一家书店。书店的外部随处可见花架、花盆、两个摇椅、三张咖啡桌、十来把椅子。书店的棚顶呢，还摆着一个黄色面的，而上面写着黑底白字，醒目的个性道：“斑马书店。”书店里的书籍呢，以电影、戏剧、设计、畅销旅游、美食等文艺类的书为主题，兼有儿童绘本。有三五张桌子可以供读者小憩、阅读、喝咖啡。每周呢，这里还会举办电影放映、拉片子的活动，并且呢，这里会定期举办手作活动，还有手工制作首饰课、咖啡课、作家新书签售等活动。这里也因为地理环境优越，紧邻朝阳酒剧场，所以呢，经常会有大牌小牌的演员或者导演，以及文艺圈里的各色的大咖小咖光顾，常常有幸会在这里遇到原作者的签名本。好吧，那么这一个想做斑马的书店的位置呢，就在朝外小庄朝阳酒剧场西侧下沉庭院当中。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